锵锵三人行，马博士啊，还有咱们这个徐老师，咱们今天撒眼镜啊，做人都不要太 CNN。哎，最近这个 CNN 你们看得多啊，而且你们俩呢这个英文这么好，我倒真想请你们分析分析，说的那个大嘴巴 CNN 的那个卡夫蒂吧，咱们叫卡夫蒂，他们在网上找着一段，就是他这个英文呢，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哎，我先请你们两位看看，然后呢问问你们的意见，咱们来看一下。 Well, I don't know if China'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We're in talk to the Chinese up to our eyeballs because of the war in Iraq, for one thing. They're hol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our paper. We also are runn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rade deficits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 pet food and export jobs to places where you can pay workers a dollar a month to turn out the stuff that we're buying from Walmart.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in the last 50 years. 你看，我研究了一下，他们说中国人，他说中国人是一帮什么呆子和暴徒，这用的两个英文词叫什么？该怎么读啊？ 我觉得，哎，读我是会读的，因为我觉得是，可是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冒犯。为什么不会读呢？因为读了嘴巴会脏。 啊，这属于很脏的话。 但他那个脏啊，是很粗俗的、啊，就是说一般啊，这种叫街头语言啊，有点像我们的酒吧，而且不是高档的酒吧，在街头，可能是在举例，在芝加哥南区的一个街头哈、啊嗯，一家小酒吧的里面，在随便讲的话，而且是坦白讲，你基本上是完全不顾自己身份，也不顾场合，也不顾听众的身份的、啊、讲的话，所以而居然在号称全世界最言论自由，或者说最认真、最专业的新闻网络来这样讲的话，坦白讲，我听了是非常冒犯的，因为我一直以来的 CNN 我是非常讨厌。 你讨厌 啊？啊，很讨厌。为什么？上大学攻打伊拉克，我说太多的例子啊，包括911事件、 911事件 一发生以后 ，CNN 第一件事干什么了？访问那些中东什么？哎，不是911，对不起，是美国南部那时候发生一个本土的袭击事件哈、啊，那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啊。嗯。后来证明是美国南部白人，事后证明啊，是美国南部白人的所进行的恐怖行为，可是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后呢 ，CNN 第一件事呢，马上去做一个专辑访问反中东反恐专家，然后去探讨那个地方附近啊，中东人的那个伊斯兰信徒的那个分布等等，完全先假定是别人做的事哈、啊嗯，种种我觉得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为。 那徐老师平常看 CNN 看得多呀？ BBC 多一点， 我看 BBC 相对来说呢，在英文世界里，我们不讲这次哈，就是平常来说，一般都认为 BBC 呢比较闷，但是比较可靠一点。CNN 呢讲的有趣，他总是 tell you a story， 他总是跟你讲一个故事。嗯，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背后是他设定好，他有他的读者引导啊，有他的一个取向，他比。说实在话，它比中国内地的这个新闻的宣传呢、啊，要有诱惑力，就是有欺骗性， 会讲故事， 哎，就会讲故事。 Story. 我们呢会直接讲口号、谴责，我们会直接用正面的。他呢常常编一个什么故事，弄得好像很什么弄个小孩啊，什么什么这类的事情，打仗的时候。 你说哈、啊，像这个卡夫蒂，我还对他做了一个考证和了解啊，说这人平常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好像就是这种风格，以前就曾经被这个暂停出境，就多次这个什么这种所谓的惊人之语啊，而且呢甚至连现在考证他说他爸结过8次婚啊，然后呢父母亲都是酗酒者，这他自己接受时代周刊采访说本人也继承了这一点，就说是一酒鬼，然后呢说是2003年5月14号在纽约第九大道驾驶卡迪拉克撞倒一位骑自行车的人，然后逃逸，然后什么连闯2个红灯，最后在警察和行人的追赶下才停车，结果被判鲁莽驾驶等3项罪名成立，这叫有案底。 什么什么三代都翻出来。可是他我觉得说这个非常很有意思的一个矛盾啊，为什么呢？我很少碰到一个电视节目的名嘴啊，哈，是平常不大放厥词的啊，我没说你啊， 就你说到了我， 就是呢，因为里面有一个矛盾，你平常性格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很难讲话精彩的，很难促进精彩。可是呢，你除了懂得大放厥词以外呢，你要懂得用智慧来判断那个身份跟场合，哈，所以我觉得说，假如找出他三代怎么糟糕，那克林顿的老爸不糟糕吗？有多少的政客人物都说糟糕、啊、然后你说他平常大放厥词也对啊，这才是他的魅力所在哈。现在问题是说他没有智慧，而且很明显，你有没有听到他刚讲话的语言啊、那个语调啊，其实是充满了仇恨的。他不是普通说啊，那个中国什么一群混蛋的吗？他不是这种平的语言讲的，咬牙切齿，好像是那个被中国曾经加害了多少次一样哈。你感觉到那个仇恨在里面。 我们也被人批评、我们有次节目讲日本人都很色。人家就说我们这个 说我们 日本人这个没有区分日本政府跟日本少数的人和日本人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不，因为你们都在那个美国生活过一些年嘛，所以我真是不太了解美国的这种媒体啊，好比像卡夫蒂这种就是大嘴巴，说老是出这种惊人之语的，这种在他的这个媒体环境里是正常吗？ 据说 CNN 呢一留他，就是因为他老讲这些擦边的话， 对， 收视率，收视率。而且呢，你知道他，你要讲事实的话，那这个可辩驳的太多。比方他刚才讲到那个数千亿的国债，中国买了这个国债，他觉得好像美国吃亏了，其实咱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吃亏了。像美元老贬呢，等于美国人原来欠我们一万亿，现在是只欠七千亿了。你们最近这么贬，为什么美国人老叫我们要人民币升值，他美元要贬值？你看现在就是因为中国是持有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国国债，这个其实是他美国人占了中国的便宜，他还说好像是我们的国债都被他们中国人买去了，所以这个真是违反最基本常识的。 我原来 但我想说的是，这真是只是个别现象，如果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问题根本不值得大家这么愤怒。问题是这次看出来，就从那个藏独抢圣火以后看出来，西方的传媒包括这次大量的抗议以后，我看到有一份报纸引了西方各家主要报纸对中国网民反应的报道，他们的报道都是说中国的网民谴责 CNA 的偏见，中国政府抗议什么什么，所有他们在讲到偏见这两个字的时候，大部分的西方的主要报纸在偏见上面都打一引号，换句话说他不承认这是偏见，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你们认为他是偏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如果是真的这个人他怎么撞酒啊，他八个老婆啊什么，管他什么事嘛，对不对？他一个人那按 最后的一种利益， 按我们说法哪能阻挡中美人民友好的伟大潮流嘛。但问题是这种传媒的偏见这次看来很普遍，所以这次愤怒的你看不仅是内地的民众，而且是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 包括我。我跟你讲，我过去那是唯美国世尊的，美国大哥，我就觉得是就 你不是法国是你第二， 对，这个法国也是第二国。我跟你说，这次最近我也是心情很糟糕。就过去我喜欢法国，喜欢美国，但是通过这次事儿啊，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我读新闻系的时候，我看的传记是美国著名记者的传记，我脑子里的偶像是爱德华莫罗，是克朗凯特，我想象的这样的一些人哦，所以你比如说，包括我们新闻系老师那个时候讲，啊，美联社的那个人家那个新闻就不像我们那么随便，是吧？比如说要采访，必须让两个人有同等机会的这个发言时间，甚至于都要考虑到什么呢？他口才好，他口才不好，那么最好不要让他们两个人出现在一个节目里，因为这样呢会形成不平衡。你看，这是我学到的，我说美国这价值观，这新闻观。可是从这次看出来，怎么就是 没有错？我觉得赵 明明显的偏向吗？ 我觉得赵哥是没错，你老师也没错。 我觉得华人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华人，像我们看到新闻，台湾的人也去，海外华人什么的学生，什么香港都去一起抗议哈。你要看他有没有反省的能力。可是我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新闻，也是 CNN 的新闻嘛，也有一个黑人的他们的名嘴主持嘛，被警察抓。为什么警察抓他？半夜在纽约的公园游荡，有看到这新闻吗？为什么他自己是犹太人，然后是同性恋者，他被警察抓住的时候干什么呢？他颈部穿着一个狗圈啊，然后狗圈有一条链子连着他的生殖器官，在那个公园是半夜是关门的，是不准人家进去的，他就被发现他跟另外一个男人走在半夜就这样子，好，然后就被抓了。现在好像不晓得起诉他什么罪名啊，游荡罪名这样。 这 两天的新闻， 咱们又有炸弹了，天哪，一贯道德堕落， 正出人才，正出人才。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是刚才讲这 CNN 的主持人啊， 哎，我很奇怪这个新闻没有被人家用来炒作做文章了，因为里面很耐人寻味哈。 嗯， 第一个从迷信的角度看 ，CNN 倒霉嘛，风水不好嘛，怎么刚做了一个这个 天逢连夜雨， 对，出了一个大嘴巴，然后突然出现这个黑人名嘴，这个我平常还蛮喜欢看的，他高高瘦瘦，讲话有点轻佻，可是有点幽默感，然后讲话很尖锐的哈。他因为他也承认说自己是犹太人，而且是 gay 哈。 嗯。 那时候半岛电视台还想挖他去，他就说，哎，因为我是同性恋，我怕我去很快就被你们那个对我压迫啊，就不去。然后这次要就这样被抓嘛，因为在同性恋的 圈圈，犯什么罪呢？ 就我忘记他告他什么，我忘记，我不确定他口袋有没有迷幻药，好像有些违禁药品。 因为单单是那个哥哥弟弟连条线应该不算罪吧？ 这不算，因为在男同性圈，在同性恋圈里面就是很流行的文化了哈。 他不算违反新闻道德，对不对？ 他我印象中他没有在 CNN 主持节目的时候这样穿，可是呢，我刚说到 卡布丁。没 我不确定这个他口袋有没有违禁品，好像有。然后呢，那个公园有一个很明显的罪了，那个公园呢半夜是不准进去的，他那个 擅入公共场所， 对，那个很轻微的罪哈。可是另外耐人寻味的地方啊，假如用很东方人的阴谋论呢，可以说，哎，会不会 CNN 转移视线？ 故意派这个变态的 啊！我说不是故意派他，平常就知道这个家伙有这种嗜好，有这种癖好，就打就让他报警。对对，因为有这种癖好，那几十岁当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吗？警察呀，就打电话报警说，哎，去抓他，抓了就把整个视线讨论论焦点 就转了。这个世界现在这个阴谋论这太可怕。你说前一阵这个胡锦涛不是那个马胡萧会嘛？ 对对对， 这很出风头嘛。那陈水扁啊，在那里说阴谋论。他说是因为西藏问题，所以你们这里赶快做的一个漂亮，为了转移视线，那个陈水扁都打。 但是确实人们批评，就说 CNN 的道歉是避实击虚，就是说没所谓，没有真正的。你刚才讲他有没有反省？ 他的道歉是说他是指中国政府，不是骂中国人民。但是呢，从刚才我们看的原文来看，他是指中国人。对不对？很简单， 他是一个整体嘛。 就我就觉得他就是表现他讨厌中国的，讨厌中国人的。 痛是痛恨的，我觉得这我还是觉得不仅是讨厌，我怀疑这家伙一定是买过假表的，就觉得被骗了。那你听得出那种音调的痛恨啊？我们比如说，就像我刚开始说，为什么不愿意读那种语言啊？是读了有失身份。私下读你也觉得不好的，何况是这样在电视节目哈，这样我觉得很痛恨。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想，是目前发生了这么多些事情来迎接奥运？奥运应该是一个地球上人们联合欢乐的这么一个聚会，对不对？可是在这之前引起这么多的民族之间的，甚至民众之间的敌意啊之类的。这将来这不是很难做吗？ 我就跟你讲，就是说这最近的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啊，确实对我过去的心理有冲击。我老实说，我过去是个崇洋媚外的人，真的。但是最近我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不大去外国，也不太了解外国的情况。头一开始说他们敌视我们，他们干嘛，我还不大相信。那我但是呢，一见这些天来的这个事情哈，确实让我越来越开始觉得。是不是他们这个整个这个西方世界真的是对中国 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种狂人日记说的那种这种，我总觉得邓小平， 就是说中国崛起这么快， 但是 而且又办奥运 对 两件事， 但是还记得邓小平说的那句话，韬光养晦。 那我就发，有个人把事情弄成说要发火不要发火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等于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有生气的理由嘛。 嗯。 可是生气有不同的方式嘛，不同的回应嘛哈。比方说可以用比较有自信心的那种外交辞令哈，不要太给人家感觉好像，因为假如用子东刚说的，它只是一个吐在你脸上的东西，这好像你可以当然有理由去发火去回骂。可是也不用感觉回骂他，好像就要我明天要把所有的1000个核子弹头对着你，或者说要那种用同样的不太得体的语言来回应哈。哎，我觉得那个就注意那个方式。 我问你们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好比说对于这个西方世界的人们来说啊，如果是中国人民怒吼了，就像现在这样，你在网上他能感觉到的，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积极的作用？就是说他知道我们人民的这个呼声和力量，那么他们就会有所警醒。 双刃剑，他会看到中国的民众不完全是受政府支配，他们有自己的意愿表达，而且对西方的这种偏见，他们那有些人他会有反省。 嗯， 但是你如果这个事情按他们的标准来讲，你如果是太不理性了，比方说假定说你没有任何理由的去怪了一个商店一个产品，或者说把人家八代查出来怎么样，就是有些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来说，他们觉得你失去，他们反而是福分。比方说2005年的反日的这个，就是日本商店这个东西，实际长远来看，对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印象哈，其实是负分是很多的。后来慢慢做修复，但中国人当时是很愤怒的，这个很值得。就是那个靖国神社那个事情，你还记得吗？ 对， 那时候不是那个把拉面店啊，这全砸一通嘛。 嗯。 但是你知道，他们也很某种程度上，他也很坏，他就是抓你那些过激的镜头。就是我还记得那个镜头是反复放，就是一个上海女人坐在一辆丰田车里被同胞噼啪噼啪的，那个女人说你打这个上海女人干什么嘛，她坐在一个丰田车里，你其实你没有办法坐到全境日本车的。那么这种过激行为后，就是说其实是有不利，但是就像我们人际交往的时候，我生气了，我不管人家对我看法怎么样，对不对？我火大了，我还管我形象， 还是要管。 我把火先发了再说，对不对？ 是，咱们也可以唱嘛，就是歌以咏志嘛，咱们听听这个歌。现在咱们网友的这个歌啊。 那天上网，猛然看见了一张照片，描述的是生在西藏的大杂世界，虽然信誓旦旦一切真相不在里面，而我渐渐却发现这竟是欺骗。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沧海变桑田，周而复合这样照片，我一样讨厌。不要一味重复千遍，谎话就会成真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呵护我呼吸素，将我名叫成真，做人别太随恩恩。你又怎么可能让周杰伦变成李宇春？呵护我呼吸思，想要梦家成真，做人千万别随恩恩。若你问一问，只是很傻很天真。 学会俩词儿，一个是傲慢与偏见嘛，又在说什么理性与感性，你觉得有意思吗？但是啊，你们老在说人要理性，可是我觉得人这种动物，它好像不能只讲理性，对吗？就事实上是不可能。 那我强调的，我觉得理性当然最好是讲嘛，其实强调的那个优雅的姿势啊，优雅的方法啊，你情绪你不一定是理性嘛，碰到这样，我刚说听到这样语言。 是非常愤怒的。而且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还是在中国的土地，我们都当过留学生，就知道说你在国外要听到这种侮辱华人的语言，你更是那种生气。 所以理解留学生他们 很难说理性了哈。可是当你生气的时候，生气的方式你有不同的方式嘛哈，可以丢石头，可以用很优雅或者很得体的言辞来回骂他，可以就乱骂脏话哈。我觉得那个部分我们要好好的选择。 这涉及到就是以直抱怨以德抱怨的问题，就比如说他说粗口了，我要跟他优雅吗？ 所谓优雅当然不是跟他对文言文的就是我的优雅是其实是不希望要直接批评，说你也不没有必要用粗口来回骂他嘛， 对对， 但是甚至暴力的行为也不应该。 怎么骂法最近一个好例子，就那个王千源呢 这个 留学生呢是 Duke 还是哪个学校的，不过他这个人家说他有倾向态度，我网上看的跟帖非常好玩，就很多人都对他不满意嘛，然后那个网上很多人就把他爸爸妈妈倾倒什么电话什么全找出来，然后完了说他是以前什么报，但是余下来最多的帖是什么帖哈、啊？就是干了，干死他 啊！我这我就是他自己 是骂人的话了，哎，全都是这个。所以我最近这个帮一个电视台做这个约达夫的一个专题啊，我才发现啊，我们不是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叫郁闷，我原来以为是忧郁跟苦闷，我现在才知道是约达夫的苦闷。 真的吗？ 约达夫的苦闷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姓，他老是民族问题跟姓。现在网上的郁闷基本上就俩主题，一个民族一个姓，而这两个凑在一起。